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道尽，方证菩提。各位，这首偈语是佛门用来赞颂地藏菩萨的。地藏菩萨的誓愿广大深远，在因地时曾立下宏愿，尽未来劫救度一切罪苦众生，离苦得乐，修行成佛，然之后他才正入无余涅槃的。无量劫以来，地藏菩萨化百千万亿身救拔六道众生，因此已经得蒙地藏菩萨救度过，因而苦难解除，疾病痊愈，智慧开启，事业顺意，寿命增益，家宅平安，转危为安的众生实在非常非常多，多到无可计算。所以凡接触过佛法，对地藏菩萨稍有认识的人，都时常瞻仰礼拜念诵地藏菩萨，并且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的。根据地藏菩萨像灵验记讲，只要自成礼拜地藏菩萨形象，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和地藏菩萨圣号，凡一切所求必会圆满果遂的，除非自己没有善心和没有诚心。由于地藏经内有些文字深晦难懂，所以不少莲友要求法师以清晰的广东话发音，用缓慢的速度读诵地藏经一片，录成光碟，比便大家能够先听后读，启发诵经的真趣。现在经过各方面的赞助，使到制作得以顺利完成，希望各位努力学习，发心每日诵念地藏经和地藏菩萨圣号，则有求皆应，业障重者得以减轻，轻者得以增加福慧。读诵地藏经时要注意下面几点。第一，如果已经供养地藏菩萨形象，先要顶礼三拜，如果未有菩萨像，向地藏经顶礼三拜亦可的，然后将经文恭敬至诚地放在台上，自己端坐下来，开启光碟，合掌随音读诵，合掌后约三分钟就可以放掌了。第二，全经共分上中下三卷，十三品，每次诵三卷，或者是两卷，或者一卷，或者甚至一品亦都可以，多少应视乎个人的情况而定，中间亦可稍作休息的。第三，修持地藏经者若未能发心持长数，则必须戒杀，如果每月能够持六斋日或者十斋日，就更能加快感应，令所求圆满的。六斋日是初八、十四、十五、廿三、廿九、三十，如逢月少改廿八为廿七，廿九为廿八，三十为廿九。十斋日是初一、初八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八、廿三、廿四、廿八、廿九、三十。第四，读诵时要有至诚心，端身正坐，目不斜视，耳不旁听，专心一致，尽力摒除妄念。第五，选择读诵地藏经最好是清净处，但如果环境不许可，亦不必一定要静境，但必须心静。如果气躁心浮，杂念纷纭，虽然持诵得益都是较少的。第六，行者日常生活中千万不可以做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恶口、耳语、两舌等恶事，必须努力行善。第七，念诵时声调不急不缓，急则气躁，缓则心散，务必以心平气和为上。第八，地藏菩萨本愿经的世俗词本和藏本有些少参差不同的，而本光碟的念诵是根据藏本。经文内有时同一个字用粤音去读，可能有两三个不同的发音，例如刀利天亦可以读为 涛离天，周匝八万余里，又可以读作周匝八万余里。虽炎摩天，亦有人读作虽炎摩天。那由他，传统读作罗由他，但是梵文是 Nayutta， 所以应该读成那由他更为贴切的。如果阁下对某字的发音有疑惑，请参考粤音韵会等字典去鉴证。无论如何，读经者最重要是以至诚心去念诵，不必着意去钻研文字发音的准确性的。第九，念诵完毕必须至诚合掌回向。何谓回向呢？即是将今日念诵的功德利益回转给一切众生，或者某病人，或者自己，使到所求之愿得蒙地藏菩萨感应，早日完成，并发愿努力行善积德，修学佛法。各位，净土宗八祖莲池大师、九祖藕益大师一生都是奉侍地藏菩萨的。近代高僧印光大师、弘一大师都劝人，除了修行念佛法门之外，应该兼诵地藏经以为助行的。因为我们是具薄凡夫，虽然能够随分随力收集正业，但是唯恐身心又未能彻底看破，衣食住等不能不有所需求，天灾人祸亦不能无所顾虑。一旦遇到逆境、恶缘、疾病，于修行上会成为大障碍的。但是如果能够归信地藏菩萨，那就无此顾虑了。依地藏经所在，能令行者衣食丰足，疾疫不临，家宅永安，所求遂意，寿命增加，出入神户，离诸灾难的。佛门有句谚语，身安而后道隆，所以行者必须虔诚归信地藏菩萨，持诵地藏经的。大家不要再犹豫，尽快开始学习读诵，必定会功不唐捐的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，都利天宫神通品第一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都利天为母说法，以是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，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，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族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，调伏刚强众生知苦拗法，各显示者问讯世尊，是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，所谓大圆满光明云、大慈悲光明云、大智慧光明云、大波野光明云、大三昧光明云、大吉祥光明云、大福德光明云、大功德光明云、大皈依光明云、大赞叹光明云，方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矣，又出种种微妙之音，所谓檀波罗蜜音、斯波罗蜜音、阐提波罗蜜音、毗梨耶波罗蜜音、禅波罗蜜音、波野波罗蜜音、慈悲音、喜舍音、解脱音、无漏音、智慧音、

名定自在王白佛言：世尊，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，今蒙世尊殷勤赞叹，唯愿世尊略而说之。以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：谛听，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，那由他不可说劫。以时有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名行足，善世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。其佛寿命六万劫，未出家时为小国王，与一邻国王为友，同行十善，饶益众生。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，一王以计，广设方便。一王发愿组成佛道，当道是辈，令使无余。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，令时安乐，得至菩提，我终未愿成佛。佛告定自在王菩萨：一王发愿组成佛者，即一切智成就如来事。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，未愿成佛者，即地藏菩萨事。复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清净莲花目如来，其佛寿命四十劫，像法之中有一罗汉，福度众生，因次教化，如一女人，自若光目，切食供养。罗汉问之：欲愿何等？光目答言：我以母亡之日，知福救拔，未知我母生处何趣。罗汉问之：为入定观，见光目女母堕在恶趣，受极大苦。罗汉问光目言：汝母在生，作何行业？今在恶趣，受极大苦。光目答言：我母所习为好食淡如别之属，所食如别，多食其子，或炒或煮，次情食淡，计其命数千万复倍。尊者慈悯，如何哀救？罗汉悯之，为作方便，劝光目言：汝可自成念清净莲花目如来，兼数或形象，全亡获报。光目闻已，即舍所爱，寻获佛像而供养之，复恭敬心，悲泣瞻礼。忽于夜后梦见佛身，金色晃耀如须弥山，放大光明而告光目：汝母不久当生汝家，才觉饥寒，即当言说。其后家内彼生一子，未满三日而乃言说，启手悲泣，告于光目：生死业缘，果报自受，吾是汝母久处暗冥，自别汝来，累堕大地狱，蒙汝福力，方得受生，为下贱人，又复短命，寿年十三，更落恶道，汝有何计令吾脱免？

尽此一步女身，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，何况复受？除非持愿力故，要受女身，度脱众生，成施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，百千万劫不受女身。复次普广，若有女人厌时丑陋多疾病者，但于地藏像前自心瞻礼，食倾之间，是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，相貌圆满，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，即百千万亿生中常为王女，乃及王妃、宰父大圣、大长者女，端正受生，诸相圆满，由自心故，瞻礼地藏菩萨，获福如是。复次普广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对菩萨像前作诸伎乐及歌咏赞叹、香花供养，乃至劝于一人多人，如是等辈，现在世中及未来世，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维护，不令恶事接闻其耳，何况亲受诸王。复次普广，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，见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，或往生机位，傍无功德及利益事，或露耻笑，或背面飞，或劝人共飞，或一人飞，或多人飞，乃至一念生机位者，如是之人言劫千佛灭度，机位之报尚在阿鼻地狱，受极重罪，过是劫已，方受饿鬼，又经千劫复受畜生，又经千劫方得人身，终受人身，贫穷下贱，诸根不具，多被恶业来结其心，不久之间复堕恶道。是故普广，机毁他人供养，尚获此报，何况别生恶见毁灭。复次普广，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，求生求死，了不可得，或夜梦恶鬼，乃及家亲，或由险道，或多掩眉，共鬼神游，日月睡深，转服汪寨，眠中叫苦，惨妻不落者，此皆是业道论对，未定轻重，或难舍受，或不得遇，男女俗眼不辨是事，但当对诸佛菩萨像前高声转读此经一片，或取病人可爱之物，或衣服宝贝庄严卸责，对病人前高声唱言：我某甲等为是病人，对经像前舍诸等物，或供养经像，或造佛菩萨形象，或造塔子，或燃油灯，或施常住，如是三百病人，显令闻之，假令诸色分散至气尽者，乃至一日、二日、三日、四日，

衣食丰日，是故普广，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，利益之事，严浮众生于此大事有大因缘，是诸众生闻菩萨名，见菩萨像，乃至闻是经三字五字或一偈一句者，现在殊妙安乐，未来之世百千万生常得端正，生尊贵家，以是普广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已，胡跪合掌伏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九之事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势愿力，为未来众生显之利益，故问如来唯言顶受，世尊当何名此经，使我云何留步？佛告普广：此经有三名，一名地藏本愿，亦名地藏本行，亦名地藏本势力经。原始菩萨久远劫来发大重愿，利益众生，是故与等依愿留步。普广闻已，合掌恭敬作礼。利益全亡品第七。以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观是严浮众生，举心动念无非是罪，脱获善利，多退初心，若遇恶缘，念念增益，是等辈人如你泥土，负于重石，渐困渐重，逐步深邃，若得遇知识，替与减负，或全与负，是知识有大力故，复相扶助，劝令劳脚。若达平地，虽省恶路，无再经历。世尊，集恶众生，从千毫间，便至无量。是诸众生有如此集，临命终时，父母眷属，而为切腹，以知前路，或缘翻盖，及燃油灯，或转读尊经，或供养佛像及诸圣像，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，一名一号，力临中人以根，或闻在本色，是诸众生所造恶业，计其感果，必堕恶趣。原是眷属为临中人修此圣因，如是众罪悉皆消灭。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，能使是诸众生永离恶趣，得生人天，受圣妙乐，现在眷属利益无量。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，劝于严浮提众生，临终之日慎勿杀害及造恶缘，拜祭鬼神，求诸妄量。何以故？以所杀害乃至拜祭无千毫之力，利益亡人，但结罪缘，转增深重。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，生人天中，原是临终被诸眷属

何以故？是阎浮提人初生之时，不问男女，或欲生时，但作善事，增益社宅，自令土地无量欢喜，拥护子母，得大安乐，利益眷属，或以生下神物杀害，取诸先辈，供给产母及广聚眷属，饮酒食肉，歌乐言管，能令子母不得安乐。何以故？是产难时，有无数恶鬼及妄两精魅，欲食生血，是我早令卸宅土地灵奇，呵护子母，使令安乐而得利益。如是之人见安乐故，便合切腹，踏诸土地，翻为杀害，聚集眷属，以是之故，犯殃自受，子母俱损。又阎浮提临命中人，不问善恶，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，何况自修善根，增我力故。是阎浮提行善之人，临命终时，亦有百千恶道鬼神，或变作父母，乃至诸眷属，引接亡人令落恶道，何况本造恶者。世尊，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，神色昏昧，不辨善恶，乃至眼耳更无见闻，是诸眷属当须切大供养，转读尊经，念佛菩萨名号，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离诸恶道，诸魔鬼神悉皆退散。世尊，一切众生临命终时，若得闻一佛名、一菩萨名，或大乘经典一句一偈，我观如是辈人，除五无间杀害之罪，小小恶业，合堕恶趣者，寻迹解脱。佛告主命鬼王：与大慈故，能发如是大愿，于生死中护诸众生。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，至生死时，与莫退是愿，总令解脱，永得安乐。鬼王白佛言：愿不有虑，我不是形，念念拥护阎浮众生，生时死时俱得安乐。但愿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，无不解脱，获大利益。以是佛告地藏菩萨：是大鬼王主命者，已曾经百千生作大鬼王，于生死中拥护众生，是大事慈悲缘故，现大鬼身，实非鬼也。却后过一百七十劫，当得成佛，号曰无上如来，劫名安乐，世界名净住，其佛寿命不可计劫。地藏是大鬼王，其事如是，不可思议，所度天人亦不可限量。清佛名号品第九。以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今为未来众生

有人发心念经典，欲度群迷超彼岸，虽立是愿不思已，船独船亡多废失。诗人有业障惑故，于大乘经不能记，供养地藏以香花，衣服饮食诸玩具，以净水安大事前，一日一夜求服之，发因众心慎五身，酒欲邪淫及妄语，三七日内勿杀害，自心思念大事明，即于梦中见无边，国来便得利根矣。应是经教力以闻，千万生中永不忘，已是大事不思已，能使诗人获此慧。贫穷众生及疾病，家宅空虚眷属离，睡梦之中息不安，求者乖为无清睡，自心瞻礼地藏像，一切恶事皆消灭，至于梦中尽得安，衣食丰饶神鬼护，欲入山林及渡海，毒恶禽兽及恶人，恶神恶鬼并恶风，一切诸难诸苦恼，但当瞻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，如是山林大海中，应是诸恶皆消灭。观音自心听吾说，地藏无尽不思已，百千万劫说不周，广宣大事如是力。地藏名字人若闻，乃至见像瞻礼者，香花衣服饮食奉，供养百千寿妙乐，若能以此回法界，不竟成佛超生死。是故观音汝当知，普告行沙诸国土，竹类人天品第十三。以时世尊举金色臂，由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是言：地藏地藏，汝之神力不可思议，汝之慈悲不可思议，汝之智慧不可思议，汝之辩才不可思议，正使十方诸佛赞叹宣说汝之不思议事，千万劫中不能得尽。地藏地藏，既吾今日在都利天中，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，再以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火宅中者，附足于汝，无令是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，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，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。地藏是南阎浮提众生，智性无定，习恶者多，众发善心，虽如即退，若遇恶缘，念念增长，以是之故，吾分是形，百千亿化道，随其根性而度脱之。地藏，吾今殷勤以天人众附足于汝，未来之世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小善根，一毛一尘一沙一滴，汝以道力拥护是人，

六者宿命皆通，七者不竟成佛。以时十方一切诸来不可说，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、天龙八部、文释迦牟尼佛、清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，不可思议，叹未曾有。是时都利天与无量香花、天衣诸鹰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耳，一切众会屈服瞻礼，合掌而退。地藏本誓较量经因，龙残阴哑是前生，今世奉大乘，福利无穷，决定保莲生。南无常住十方僧，南无常住十方僧，南无常住十方僧。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下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